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 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 家，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在更大的世界发现自己，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，即日起现车到店，恭迎莅临购车。凯越傅雷上汽大众6937-8663，人车品质，凯威傅雷。 会上元宵灯节，春节初一到十五，早九点至晚十点，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，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只要有爱，一切都会变得理所当然，但是命运却像个顽皮的孩子，把规则都弄乱。这游戏该怎么玩？输赢如何承担？好像无论如何些遗憾，是不是只要有爱，就拥有一切祝福？而今夜漫漫长路，为谁孤独？是不是只要有爱，未来就没有？只要有爱，